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青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哎，朕岁数大了，到如今也未曾享受到东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深以为憾。任将军性情率直，与太子实乃良配，朕欲赐东宫侧妃之位于卿，卿是否愿意啊？ 嘉宁帝淡淡开口，虽只是询问，但帝王威压瞬间在太和殿上弥漫开来。若是寻常贵女，嘉宁帝一道赐婚圣旨足矣，可是半年前他曾亲口回绝了任安乐自请入东宫的要求，如今任安乐在朝堂民间都享有盛望，又是他御赐的上将军，自然不能随意对待。 不过朕亲自开口，又在文武百官面前赐婚，如此大的恩宠，想必能让任安乐释怀。 左相听嘉宁帝只是许了侧妃之位，松了口气，但仍板着脸坐得笔直。倒是右相一直笑眯眯的，神情未见半点波动。众臣屏息看向任安乐和太子，虽不敢出声，却也都在暗叹任安乐的好运气。上将军虽尊贵，可太子是储君，大晋未来的天子。若任安乐答应入东宫，将来至少都是贵妃位分，这才是真正的贵不可言。眼见着一场庆功宴就要演变成皇家赐婚之宴，众人八卦之心熊熊燃起，都卯足了劲儿等任安乐回答。 陛下，臣 父皇。 任安乐垂眼刚欲开口，哪知一直未有动作的太子突然从席间走出，在众目睽睽之下跪于大殿之上，神色郑重，缓缓开口。 请父皇收回成命。 太和殿内气氛陡然凝滞，众臣望着跪在大殿中央的太子爷，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当初他们以为任安乐只是个粗鄙的女土匪时，太子尚不介意让他入宫，如今明知任安乐风采斐然，又得嘉宁帝看重，太子怎么倒不愿了，还敢公然抗旨？嘉宁帝神色一沉，在龙椅上轻叩，凝视太子，不轻不重地说： 哦，太子让朕收回成命，难道朕的上将军还配不上你？ 父皇，儿臣惶恐，并非如此，儿臣是有不能迎任将军入东宫的理由。 立于一旁的任安乐瞥了一眼寒夜，淡漠的眼底看不清情绪。嘉宁帝按捺住怒火， 你说。 任将军文武皆备，乃栋梁之才，若他入东宫，父皇会失去一个忠心的臣子，大晋朝堂会失去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天下百姓会失去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儿臣为大晋储君，万不敢如此。 寒夜沉声回道，落地有声，身影笔直，坚韧若轻松。任安乐转眼静静看着半跪于地昂首以对的青年，嘴角轻抿。太子此言不可谓不震撼，世人皆知太子自小被立为储君，素来严于律己，从不与朝臣深交，也不掺和任何党派之争，即便是对其恩师右相也不过淡然处之，满朝上下从未见过他如此义正言辞地赞许过一位朝官，甚至为了让其能够留在朝堂而公然违抗圣旨。但太子此言实在太过掷地有声，并且挑不出半点毛病，是以一众大臣纷纷点头眼带赞赏。嘉宁帝神色亦和缓不少。众臣正思索间，任安乐终于动了起来。虽然他只是极随意地挽了挽袖摆，但平时各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大臣们一双眼珠子还真就粘在了他身上。见这个女将军一直神游太虚地摆弄着她的袖子，一些肝火旺盛的武将差点没吹胡子瞪眼。这个女娃娃 不知道一堂朝官为了他的婚事着急吗？不想失了太子这个夫君，就应该快些求情，磨蹭些什么？似是没注意到满堂目光，任安乐折腾完袖子，扶手朝左大踏几步，几乎与太子平齐。他跪于地，望着嘉宁帝，声音朗朗： 臣亦不愿，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刚才太子拒旨时，众人还只是惊讶，现在轮到任安乐底气十足地说出不愿时，整个太和殿的大臣都要凌乱了。当初不是他千里迢迢地遣婚书来的吗？不是他这个女土匪要把大晋朝如珠如宝的太子爷抢到手吗？怎么如今天子赐婚，他不感恩戴德就算了，居然还说不愿？他是当着满朝文武没脾气不成？嘉宁帝眉眼微眯，盯着任安乐。 哦，任卿，太子说不能让朕失了一个好臣子，朝廷失去一个好将军，你又是为何不愿意啊？ 任安乐抬眼，神情潇洒，眉眼带笑，竟有一种说不出的风流。 陛下，臣半年前遣婚书来京，安乐心意，句句如婚书上所写，如今亦然，是以无法依皇命入东宫，虽知有负皇恩，但还请陛下恕罪，收回成命。 韩烨转头朝他看去，眼中映出任安乐卓然芳华的模样，不禁一怔。半年前的婚书，几乎是一瞬间，朝臣便知任安乐拒绝赐婚的原因是为何了。众人望向他的眼神里，少了当初的荒谬，倒多了几分欣赏。他是在告诉嘉宁帝，他任安乐从一开始要的便是太子妃位，无论他是晋南女土匪还是大晋上将军，这点从未改变。嘉宁帝未出声，只是淡淡打量着坐下眉眼飞扬的女子，明明屈身跪在大殿上，却能让一朝文武臣服，这份坚持和笃定，他有生之年只在一个人身上见到过。世上并非任何人都能在太和殿上对他这个天下之主的赐婚说他之心意从未改变，也没有任何一个女子能忍住嫁入东宫一朝为凤的传世佳话，可任安乐偏偏做到了。 安乐寨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怎么会交出任安乐这样的女子来？ 嘉宁帝望着跪地的两人，恍惚间竟有种回到20年前看着那两人的错觉。他微微自嘲，摆手道： 太子言之有理，任卿有大才，有你在朝廷是大晋之幸，朕考虑欠妥，此事作罢，你们起来吧。 谢陛下。 既然嘉宁帝愿将此事作罢，众人自是忙不迭的递梯子转移话题，只是这般大事却丝毫不见帝王发怒，众臣不由得对太子和任安乐胜券之浓暗自感慨了起来。宴席重归喧嚣，但终归不复刚才热闹。是以当嘉宁帝借着不生酒力离席后，众人只多留了片刻便散了。由始至终，有心人都可瞧见太子和任安乐神情始终淡淡，就如这赐婚之事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任安乐从皇宫出来，一路回了任府，未言片句。院书在殿外听到宫人碎嘴，在浴室替任安乐解衣时，终是忍不住安慰了一句： 小姐，太子殿下虽说先拒婚，可毕竟还为小姐说了不少好话，您别往心里去。 任安乐回过神，见院书睁大眼睛一副担忧的模样，笑道： 你想到哪里去了？一个侧室的位分，难道你家小姐我会稀罕不成？ 院书见任安乐未受半点打击，仍然神采飞扬，这才放下心来，立刻变成了张牙舞爪的螃蟹，哼道： 陛下也惯会欺负咱们，明知道咱们入京是为了太子妃之位， 居然还给小姐赐了个侧妃，真不实诚。小姐您别担心，明日我和长青替你去寻寻京城的好儿郎。 任安乐揉眉进入浴池，实在嫌弃院叔聒噪，让院琴把院叔轰了出去。院琴点上熏香，声音轻柔问道， 小姐您一早便猜到太子会拒婚？ 任安乐闭眼，水花溅在颈间，他唇角勾起， 韩爷的确聪明，他让施正言将我之功呈于嘉宁帝时，便猜到嘉宁帝会赐婚，所以才会在苍山说出那番话，让我知难而退。 我不太明白，陛下正值盛年，您如今掌管京城护卫，他怎会放心让您嫁入东宫？若是您和太子连成一气，必会对皇权产生威胁。 院琴啊，想想近月京城的传闻。 院琴微一思索，渐渐明白过来， 朝中传出陛下召回安宁公主和施少将军，有意让九皇子入西北掌控军权的消息，难道陛下今日赐婚是为了安抚太子？ 不错，穆王被废，五皇子醉心佛法，他如今只能扶持九皇子来分驳太子的威势，只是他没想到我和韩烨会同时拒绝，如今赐婚不成，陛下恐要伤神了。安抚功在社稷的储君可不是什么易事。 唉，皇家权势最是麻烦，让他们自己烦去。 小姐，长青说秦叔从晋南运了两株金燕花过来。 院琴神色微微一动，朗声道， 院叔你先搬到院子里去。 老是使唤我。 院叔嘟囔了一句，便一溜烟跑了个没影。院琴小心地替任安乐解开长发， 小姐金燕花粉快用完了，秦叔送来的正是时候。 嗯， 任安乐应了一声，并未言语。院琴见他眉宇微皱，知他心头不快，叹了口气， 普通颜料制成的面具终究太过粗糙，若是遇上内功高深之人，或许会被看出端倪。秦叔远走边疆数年，才从北秦皇宫偷了几株金燕花回来。小姐，我知道您不愿意戴上面具，可是 世间唯有金燕花粉制成的面具毫无破绽，如真人皮肤一般无二，但却需三月一换。为避免他们出差错，秦叔才会将金燕花这种异域之物送入京城。 袁琴，我知道你们为我做了多少。 任安乐垂眼，看着水中映出的面容，平凡普通，是他看了十年的模样。 弟子原十年前就死了，我如今只是任安乐。 我去取下花粉制成面具。 院琴眼眶微色，转头退了出去。任安乐闭眼，长长叹息一声，整个人沉入浴池之中。半个时辰后，院琴叩门而进，看着浴室内的光景，顿在了原地。屏风上挂着的衣袍被取走，水面上飘着一副薄薄的面具，浴池里早已空无一人。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